姐的微，蓝天的蓝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吃湘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。天通苑华联店、燕郊店盛大开业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将于今晚登场。春晚导演组表示，今年的春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以接地气儿、有新意、表真情的表现方式，认真诠释喜气洋洋、欢乐吉祥的节目主题。今年春晚给语言类节目、创意类节目充分的时间，让不同艺术形式在春晚舞台上展现。语言节目的创新体现在题材、阵容及手段上。以题材为例，既讽刺了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，也讽刺了某些行业从业者不敬业的工作态度，既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人民友谊，也体现了海峡两岸人民割舍不断的同胞亲情。在演员阵容方面，则汇聚了全国老中青三代演员。此外，在表演当中还融入了国际符号，并会借助新媒体手段打造全新的喜剧效果。去年的电视荧屏文化类节目的热播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现象，今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则以更具新意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。文博探索节目《国家宝藏》也被搬到春晚的舞台上，以特设的国宝回归环节来呈现。张国立将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展示一件刚刚回归的珍贵国宝。春晚是全球华人在春节时的一道家宴，今年的春晚则拓展新视野，选择了一些国外节目和融入更多的国际性元素，将春晚文化覆盖到世界各国，使中国春晚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品牌和名片。在歌舞类节目当中，李易峰、江疏影、景甜三人合唱的《赞赞新时代》反映了青年人的正能量风貌，黄渤、张艺兴和陈伟霆带来了复古迪斯科风的《最好的舞台》，画面动感十足。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的《相约2035》青春欢快，王凯、杨洋合唱了《我的春晚我的年》，周杰伦和魔术师蔡威泽合作的作品《告白气球》创意新颖，在周杰伦演唱的同时，舞台大背景也变幻莫测。而今年最受关注的歌舞类节目应该是王菲和那英合唱的《岁月》，这首歌曲走的是温情路线，在两位声线迥异的女歌手的深情演绎下，也会让观众回想起20年前春晚舞台上那首经典的《相约酒吧》。武术节目是春晚的立牌菜，今年少林功夫和武当太极将首次同台，以刚柔并济的表演展现中华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今年的央视春晚继续以一号厅为主会场，携手四个分会场，突出中国元素、民族符号、地域文化。贵州黔东南分会场，您将感受到侗乡第一寨少数民族的满满幸福感。广东珠海分会场将带来改革开放的创新活力与开放魅力。山东人黄晓明和钟汉良等人将合作演唱《龙的传人》，而三亚分会场当中，观众们将会看到舞台漂浮在海洋上的视觉效果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，扩散条件略有下降，云量有增多的趋势，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。今天仍然处在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